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即系啦，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 講下 殺人都冇錯啦， 殺人係嘛？係啦，呢個不得不講啊。雖然你喺你另外一個特備節目啊，我有聽到。 性工作者人人自危。我要講講先，唔好意思，第一個性工作者咧，可能佢唔接少接受訪問咧，佢唔係好識講嘢，所以 唔係啊。我聽完曬嗰個節目，我覺得係你嘅問題啊。 係咩？咩問題？ 你太過 正經啊？ 唔係啊，我覺得你好似嚇親佢哋咁樣咯，即係搞佢佢哋。嗰日即係我或者佢本身心情都係咁啦，即係全部人係好好熬啊，熬晒咁樣，即係就講唔到嘢啦。 唔 係 啦 ，Kimmy 咪幾好囉。 O K， 但起碼頭段係咁嘅感覺咯，而俾我感覺就好似係你嚇親佢哋咁。 唔係，我問咗佢，我問咗佢，你唔識答啊？我咪緊要焗逼我自己講多啲嘢啦，係咪先？ 咁我哋今日都講下。 我同阿 Kimmy 咁 friend 咁樣，真係大把嘢講啦，大佬。同即係我同你做節目，或者調翻轉，或者我同你做節目，或者我同Eddie 做節目，可能係兩個反應嚟。我同你做節目咁唔可以講嘢唔停嘅，我可能同 Eddie 嗰就停㗎喇噃， 傾得耐嘛， 咁我哋 即係識得耐嘛，又係 咁我同 Kimmy 幾好傾嘅。啊！串串佢又得，講嘢又得啊！佢 唔係即係初時係咯，幾個我唔記得名啊！即係佢哋就好 阿包包同埋阿 曬咯， 阿包 嚇熬曬咁樣。 阿包咧係紫藤嘅員工嚟嘅，即係以靠紀律為生嗰啲啦。我都成日講啦。 係咁，我哋今日又講下呢個啦。你想講咩啫？ 我想講啊， 係 其實好，其實基本上係人人自危。 係 話就話拉咗嗰啲， 而家話北角嗰個都拉埋啦。 話咗，喂！你拉咗冇撚用，你明唔明白啦？因為性工作一流一呢個行業呢，殺人就只係一嚴重啲，打劫無日無知啊！你明嘛？即係話佢哋成日都話，你諗下身，你切身處地嚇，我叮當叮當撳鐘，我就入咗間房度，一閂埋門就温埋温，男人恐怖有力，我喐柒你啦，唔使講，我打你啦，打完你搶埋你啲錢，或者。再難聽啲我咩？喂，叮當叮當叮當，搏完你啊，先至打獲金嚟。我仲聽過有件事仲撚奇形怪狀。 唔係呢啲好多啊。 恩客唔係恩客，嗰啲客上嚟，俾咗錢嘅性工作者先。你收450啊，好，我俾咗你先。跟住搏完，你俾咗錢先嘅，招呼下好啲啦。搏完之後，嗰客搏翻佢搶翻啲錢走啊！我都聽過啊，話聲你聽，即係。即係嗰個 其實好多好坎坷喎，係啊係啊， 冚家產報警，啲差佬就闊佬爛你，根本就覺得你係犯法，你犯法你學俾人報警啫， 係啊， 你賣白粉你做乜？ 唔係，我覺得就係 打荷包啫，咁解 啲差佬應該做多啲嘢咯，即係譬如你話淫照事件，你又做話嗰啲咩 出嚟啦， 惡曬出嚟啊嘛。副警務處長乜春全部放曬出嚟，呢鋪咧就個個就歸宿嘅， 係咯， 係啊，呢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是、喂，屌大佬陳冠希翻嚟啊，喂都幾百差佬圍住嚟保護啦，咁而家鳳姐有事係咪應該 增加差佬 令嗰個幫下手啊，係咪先？ 係啊，有增加警力啊，知唔知增加警力係做咩啊？上門拍門啊？ 係啊係啊，唔係即係 老味咪黐線㗎， 咁你又阻住人做生意喎？係啊，即係呢啲啊識呢啲嘢，佢又會做啊。 都係查牌喎，你至少冇牌俾我老闆都冇牌俾你，都唔係工作嚟嘅，邊有牌啫？你要查牌，你俾個你當係工作，你先好想查牌，你冇你連查牌都冇資格。你咪真係放蛇嚇、啊？你咪放蛇咧，就查牌。你除咗嚇親啲街坊之外，你嚇親啲客嘅大佬啱唔啱？ 係啊，唔係你而家啲客，如果有人想上去一樓一都唔敢上啦。 啲咁樣一樓下又多。啊！樓上隨時殺上嚟， 又驚差佬，又驚記者而家，係咪先？ 卜下個性工作者，跟住叮當叮當，差人查牌，哇！我唔夠。 其實開工都冇生意嘅，而家真係 少咯， 少得好恐怖啦。 而且真係有啲性工作者係已經停工， 係 咁而家當然復翻工啦。咁好老實啦，一咁危險嘅工作，我當佢工作啦，差人唔當啦，可能啲道德佬都唔當佢工作啦。喂，而家係要求可以有啲錢做個平安鐘嘅，话先，即系性工作者有一咁嘅要求，我哋作为一啲恩客啦，其实我哋应该支持。即系譬如因为点解啲人点讲好？如果性工作者系想咁样嘅， 佢覺得係保護到佢自己安全嘅。咪俾佢囉。 咪呢個又要講返即係以前嘅一流一呢就會即係你記得早期嗰啲呢 有 escort 㗎嘛有手撚㗎嘛。 其實匿埋㗎嘛。緊有一個房呢其實有個麻甩佬喺度㗎嘛。即係但而家當 然 有個法例問題啦。 你依靠技能 所以佢冇所以佢焗住係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嗰個單位入面係淨係得嗰個女女喺入面㗎嘛。就係入 面。真係縫囉。 係啊。 你知唔知啊？洗毛幫個性工作者洗毛巾啊， 嗯， 都曾經想叉住過一間洗衣鋪，係倚靠妓女為生，咁就好撚大鑊。 你咪黐緊線噶？ 咁個嗰個性工作者，譬如假設有病啊，咩病都好啦，唔係俾性病啊，頭暈發燒，我去睇醫生，醫生倚靠妓女為生啊。個性工作者落街食下飯，哦，嗰間餐廳倚靠妓女為生啊。個性工作者買份保險啊，好似連保險買唔到好似啊，因為佢唔係工作啊嘛啊，假設買保險啦哇那個某啲 agent 就依靠妓女為生咁就係唔係呢依靠妓女為生你調返轉嚟講啊我昨日都講啦喺先生度唔係依靠妓女為生啊係妓女依靠我哋為生嘅大佬係咪先但係講起茶牌 我講一個茶牌 係囉你有個兄弟 嗱，我就真係特登就去做啲功課因為點解呢我一聽到個茶牌嗰個呢其實我昨日我就打返電話俾我呢個朋友嘅、啊、其實我第一句問佢就喂 買朋友 有冇興趣啊我要出埋你不過呢我話你可以自己出埋自己你好你有興趣可以上嚟咁但係佢唔夠膽啊當然係咪 我話驚人嗰把聲啊 佢直接回應我嘅就係話唔係咁撚大整蠱啊叫我上嚟自己講自己咁樣咁話好咁話我出賣你。你那個個案不過你可不可以重新講一次幫我聽因為這件事是其實發生在兩年前到啦。 我要求我傑斯你呢用第一身即係將嗰個朋友當係你自己講。 OK, 唔係我要嗱我可能冇講得咁全神因為唔係我自己親身個案不過盡量 做。當係你自己而家當係你自己。 咁其實好過癮㗎佢呢就係呢喺上環嘅。咁呢就因為我呢個朋友嗰陣時喺上環做嘢啦。咁佢呢嗱首先我係相信佢嘅佢同我差唔多年紀。佢呢係佢就成日呢就走去一流佢就成日走去上環嗰啲一流一就幫襯。 Kimmy 都做過上環㗎嘛。 唔知我唔識嗰啲名字我冇喺上環做幫襯。咁但係呢我呢個朋友呢就同我有一鋪即係差唔多嘅人呢就係呢我哋其實唔係即係佢係鍾意揼骨㗎。咁跟住呢就佢去親呢多數就係去流上骨。咁呢佢嗱呢個就佢同我講啦咁呢就即係我一定要相信佢先啦。佢有個習慣呢就係呢有時佢譬如話因為佢就成日可以突然間喺公司做咗一嘢呢咁佢騰咗出嚟嘅、 哦 啊、即係其實 senior 好 senior 喺度有即係經理級以上咁、跟住呢佢就 見客 係啦咁跟住呢咁佢就成日有鋪人嘅佢就會啊走去附近咁呢就搵啲樓上骨就揼下骨咁樣嘅咁呢佢就成日都同我講就係、我好相信佢呢就唔係有邪念嘅即係間唔中啦、即係有時佢係為咗即係想搵條女揼下骨啦之類啦咁有一次呢有一次佢出事呢就係點呢就係、是、佢就搵佢就幫襯開有一個樓上骨咁呢就佢係幫襯開嘅。咁佢同我講呢就係一間唔中都有飛機下嘅、但係就唔係次次係嘅。咁、跟住呢就間唔中佢就淨係即係齋揼骨因為佢覺得嗰條女係揼得幾好嘅。同埋嗰個牆呢就喺因為上環嗰啲牆你知道呢就喺啲商業大廈嘅。咁呢就環境係唔差嘅。即係裝修得幾乾乾淨淨、奇奇利利咁所以佢就好鍾意成日上去啦。 咁而家好多樓上骨都喺啲幾靚嘅大廈嗰度。 咁呢呢件事件呢就發生喺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即係佢成日幫襯開嘅鳳姐嗰度啦。咁佢有一次呢就好啦又上咗去啦。咁呢佢嗰次呢佢係冇飛機度嘅。齋揼骨揼完呢咁佢就個零鐘頭咁就走啦。俾完錢一打開門準備走嘅時候就突然間衝一隊便衣入嚟。咁有男有女嘅咁呢佢話當時就好即係成個人好心情好驚啦因為根本唔知乜嘢佢話佢第一個諗法就係、哇係咪黑社會尋仇呢、因為冇諗過差佬會走上嚟㗎嘛好啦咁跟住原來係知道係差人啦跟住然之後就出示曬證件啦跟住然之後呢就捉咗佢同埋嗰個鳳姐就返去呢、這個中環差館啦 七號差館 係啦應該係啦咁然之後就捉佢落口供啦咁落口供嘅時候就騎你啦咁你知唔知佢啲差人就點樣同佢落口供呢咁佢就將咁佢就當然啦佢就好合作地咁呢就將成件即係佢就你將頭先嘅經過全部講返晒出嚟咁講完之後呢就佢又有啲騎呢嘅因為佢就話我真係上去揼正經骨㗎咁但係呢咁你如果你咁樣落口供你知啦 差人就做唔到嗰、那个嗰、啊那个女仔㗎啦嘛，係咪先？ 嗰份叫雞子， 係啦，咁、那个差人呢就开始引导佢啦。咁首先就即係譬如就同佢讲啦，即係就唔撚係呀话先生你上去真係冇打飛機咁样喎。咁嗰个咁我朋友就我真係冇喎今日。咁佢你咁嗰个差人就你咪撚玩我啦上親去唔打飛機咁样喎。咁跟住我嗰、那个老友就话我有打過，不過是以前咯。咁你話你而家係同我計以前嘅數，一係今日先。我今日我真係冇喎。佢話我上過去嗰度幾次。佢話我真係冇同佢打飛機喎。咁跟住咧就嗰、那個差人就同佢講，佢話我哋而家需要你幫我哋做證人。 嗯， 我亦都就。言語我唔知點複述啦，大致上就係個差佬係想引導我嗰個朋友，就講就即係喺份口供度寫今日有打飛機嘅，然之後就呢今日呢單嘢呢就希望佢呢就要做呢個證人， 即係簽份雞子嘅證人。 咁呢喺嗰個言談裏面呢就暗示啦，嗱你唔幫手唔合作呢，即係就我哋通知你屋企人㗎、啊。 最撚 呢 你知 最撚呢呢啲人即係好撲街囉，你明白，即係我想講出嚟就係即係話俾你聽，差佬係即係幾撲街啦。咁我冇辦法啦，我嗰個朋友就真係焗撚住咋。咁你鍾意寫打飛機咪打飛機囉，就真係要焗住寫啦。咁寫咗之後呢就然之後隔咗一段時間仲要 keep 住去聯絡。因為你亦都告唔到我嗰個 friend 㗎嘛，係咪先？因為幫襯係冇犯法。咁跟住然之後呢就隔咗一段時間啦，咁就差館打電話嚟啦，就話嗱我哋就排咗幾時幾時東區法院上庭，咁你嗰日就記住嚟㗎喎，咁樣好撚麻煩㗎， 唔敢唔上啊！ 你知作為一普通市民，我 friend 就唔夠膽，因為佢當時佢亦都冇問好多意見，呢件事係事後先同我哋大家分享翻嘅，因為你知道係一個作為一個普通人，其實係好彷徨啊嘛，係咪先？咁你又唔通話即係唔通養曬出嚟，喂走去揾周圍問人哋意見咩？你識你阿牛噶嘛，唔同啫，係咪先？係啦，咁後屘咧，佢亦都好合作，咁就去咗東區法院啦。咁去咗東區法院咧，到最後嗰度冇出到庭嘅。嗰日咧就好戇居居咯，就係九點鐘要出庭。咁但係你知排好多嘢，咁又小販又成乜差物差 啦。 咁跟住咧搞咗幾個鐘頭，其實嗰幾個鐘頭咧，成三幾個鐘頭。全程都係坐咗喺法庭出面啫，就喺度等，跟住然之後呢到唔知十二點左緊啦，跟住差佬就話唔使啦，條女認咗啦，你唔使你即係唔需要你啦，你可以走啦咁樣。咁就玩撚咗佢大餐囉，即係好戇鳩啊，係咪先？ 即係其實你嗰個呢叫做簽雞子 吓 咁樣，其實 你可以解釋下。 喺砵蘭街呢就好興㗎啦。 吓 咁樣中蛇啦。咁譬如你上到去砵蘭街啲馬攬度搏緊嘢咁樣又好咁樣，咁差佬一上嚟就開曬門㗎啦、你褲都著唔切㗎基本上，咁白明白開曬門啦，平白喺開門啦，你開門㗎啦，咁佢話做咗乜嘢喺度簽名，你成日有叫雞你就可以走， 係 咁、個個客都 係囉， 即係簽到就可以走㗎喎， 係囉係囉係囉係囉係囉係 囉，咁就走囉，咁簽咗嗰份雞子就叉住嗰間牆 吓， 就经营不道德场所 吓， 嗱咁样，因为做性工作唔犯法噶嘛，大家长就犯法啦，咁样你因为经营不道德场所啊嘛，吓咁样你楼上骨系点样咧？楼上骨其实咧，你唔使即系你朋友真系戇鳩，你唔使应打飞机咧，已经叉住得到噶啦。原来香港嗰条法例咧， 唔系 冇呢个揼骨按摩牌嘅话咧，你 哦 OK 链 OK。 就已經係非法 按摩了，即係應該其實就係、是，如果我 friend 承認係有喺度揼個骨，其實都係可以叉住到個女， 佢叉住佢非法按摩， 但係可能，但係因為差佬嘅主觀願望係唔係淨係想叉住呢樣嘢，係叉住埋佢做不道德嘅不道德行為啊之類啦，嚇 咁啊，做成其實個女冇嘢噶，罰錢了事嘅啫，唔使坐監噶， 係啊， 即係只話我經營不到經營不到唔係不到出神咗，不到出神咗要坐監。我只係經營呢、這個無牌按摩咋，其實 就罰錢嘅啫， 罰錢嘅啫嘛，係搞下你咋嘛。 咁如果係有不道德，咁佢使唔使坐監啊？ 都唔使啊， 都唔使啊， 做性工作唔犯法㗎嘛， 係 咪先？只係你非法按摩犯法啦嘛，而家好多差佬呢都係屈呢樣嘢。 喂，但係我就係想講呢個事例，就係話即係其實喂，屌你落口供一般市民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守法嘅奉公守法，喂我講真話咪得囉， 即係廣州話原來係唔撚得㗎喎。 好撚煩啊。 係要跟住佢嘅方法去講㗎喎。即係好麻煩㗎喎。係好老土喎。即係 你朋友 case 好特別㗎。基本上呢你喺個骨牆嗰度嗰個斜骨牆啦嗰個樓上骨牆嗰度簽咗份雞紙你就可以行落樓㗎喇。 佢冇啊冇啊佢同你講嗰個係有少出入㗎。即係我朋友講就係、是、逼曬佢哋返差館㗎。即係佢係佢準備走佢穿曬褲穿曬衫㗎啦準備離開嘅時候一打開門就有一班人衝入去。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搞咗一輪啦跟住然之後呢就逼咗佢兩個返去差館然之後先再分開房就落口供㗎。 玩鳩你 就唔係咩俾張雞紙你簽㗎。 好明顯係玩鳩你個 friend。 唔係可能啊即係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即係嗰個程序啦即係可能因為佢兩年前到呢就可能係呢一隻囉即係就會係咁樣囉係呀但係即係好老土囉差佬原來 係係 㗎係呀 好多話嘅所以話 屎忽鬼嚟㗎 我節目嗰度有講啦我喺 MyRadio 嗰特別節目有講啦差佬係唔會保護你性工作者嘅安全㗎 係囉 係唔會㗎反正 所以其實呢即係差佬叫雞呢應該收佢 double 㗎 是啊 是 啊, 啊但是好多叫 雞齋佬大部分都叫雞啊 不 是還要吃霸王餐添啊 霸王餐真的 幾撚仆街。 因為原來呢那個放蛇指引呢是容許打飛機。 是我話我以前啊我認識好多人做差人啊是即係話俾你聽佢哋啲性格呢做我有同學又有啦朋友又有啦做差人嗰啲做下呢佢哋個人個性格就會變㗎。佢哋係乜嘢呢都以佔便宜呢為榮㗎。即係譬如舉例啦譬如話佢哋以前有戲院嘅時候呢佢哋以唔使買飛可以入戲院睇戲為榮啦、啊、叫雞唔俾錢為榮啦喺、啊、街邊篤串魚蛋唔使俾錢又為榮啦即係呢啲就係差人 會一樣都有 係呀有排爛仔喎即係係呀 真係即係我都係想講呢即係呢一個性工作如果你唔立佢為正當嘅工作呢呢啲咁嘅唔得到即差佬嘅保護呢 不過你都唔使旨意㗎。 打劫一樣係無知。而家殺咗四個但係雖然話有一個係佢老公殺啦咁都係佢都係性工作者殺咗有幾位性工作者將來一定仲有。 唔係我好同意你嗰個節目講就係話因為即係今次咁大件事死咗四個咁跟住先即係引起社會關注啊！即係你平時嗰啲 係 啊老粒下嗰啲呢第一好多奉者可能就多事不如少一事啦如果損失不大但係就算個奉者就係報案又點呢 係囉 差佬會理咩 咪又 係求其係咁以係囉 係 囉河下起又咪有算數囉 天明係有埋 係就係咁樣佢根本有個歧視嘛 有埋嗰個客個電話 係呀 喺邊度做嘢 係呀 都要三日啦。 咪等於有啲人俾人追收數一樣咋嘛。你走去報案嘅時候即係差佬係首先就係用一種好蔑視嘅眼光去對待嗰個債仔啦。第二就係話你即係第二就不知不覺俾個息怒你話你抵撚死㗎嘛你揸人錢㗎嘛你未收公司追你抵撚死㗎嘛。咁求其就係求其落返份口供擺撚埋一邊 close fire, 算數。即係奉者個個案其實是一樣㗎嘛。你報案都冇用㗎差佬都係唔理你㗎。 好啦 係呀。 嗱而家時分仲有幾分鐘。 好。 咁呢即係要講下個網呢而家啲風風雨雨㗎。 OK,OK。 咁我講我 嗰啲我答唔到啲呀你繼續講㗎一路少睇。 你都可以聽下。 係好啊好啊。 咁呢就以前呢我哋個網呢就有一個叫黑道遊戲就可以偷啲網友嘅錢 嘅。係仲未完結啦呢、這個。 真係完咗啦。 呢單事件。 係。咁樣就話說有一日呢就F 君就偷阿芝士啦唔怕開埋名啦阿范二龍。 係。 就偷阿芝士啲金幣啲虛擬金幣。 係係係。 咁樣芝士見到咦偷我錢喎你阿范二龍。咁我梗係我咪偷返你錢囉。咁樣好老實啦好似阿哥頓啊 ,Oscar, 阿壽仔啊我啊阿范二龍啊喂我啲富豪嚟㗎嘛大佬 係 咪先我哋好多金幣㗎嘛 係係。 咁一定係引起呢啲人嘅偷啦其實好好玩㗎喎喂喂你知唔知佢懟你囉你係版主黐線咁撚多錢我唔偷你。咁我覺得 OK 嘅因為而家係個遊戲㗎嘛。 係。 咁阿芝芝呢就偷咗阿范二龙好多次钱。咁阿范二龙就话觉得佢针呢、這个支持针对佢因为 即係点解唔偷你 唔偷你阿牛，唔偷瘦仔，系要偷佢。 唔系，佢有偷其他人钱， 系啊， 偷唔到啫。 但系阿范二龙又唔知道，以为佢哋专偷佢。 系啦，佢要专偷佢。 系。 跟住咧，阿范二龙咧就喺个网上边咧，用粗口闹呢位网友，阿芝芝呢位网友。 系。 咁芝芝梗系兴啦，系啊，我净系针对你一个，你吹人咁样。啊，咁当然咧，其实芝芝唔净止偷阿范二龙一个嘅，我所知吓。 系。 咁跟住阿范二龙咧就。嬲啦，咁跟住就 PM 咗我， 吓， 同话，因为呢个芝芝，偷我啲虚拟金币， 系， 吓，咁啊针对我， 嗯， 我决定咧以后唔踢波， 嗯， 我决定唔帮你搞破产啲嘢， 唔好咁啦，反正， 我谂啊，搞错，即系你两个人偷互相偷金币， 系， 你系可以唔帮我做，嗰个罪名入到我度啊！ 系， 我抌咗屌柒啊，范志龙咯！ 系， 我点解我都搞错啊？你咪黐线啊你啊！喂，你问你自己啱唔啱啊？讲真，你偷人钱先啊，人哋偷你好正常啊！诶，偷你十次，同你偷你一次一都系一样啫。你又话人针对佢，系咪先？你出煲讲佢，佢梗系闹翻你啦。佢根本就唔系净止针对你一个，唔系针对，系偷你一个，偷好多个。系咪先？都唔出奇，但系你出系得你出毛闹佢啫，佢一定会话针你翻你啦，你列云先嘅。 嗯， 咁我咪要求阿费龙啦，不如道歉啦。哇，你道唔道歉都唔紧要啊。 嗯， 关我咩事？ 嗯， 关我搞破产咩事？ 嗯， 关唔关你踢波咩事？ 系， 即系你俾人偷金币就唔过嚟踢波，即系话如果范徐丽泰选唔到特首嘅话，你以后唔投票。系两件事，或者你呢次我呢次范志龙俾人偷金币，我以后唔上网，咁两件事嚟噶嘛，系咪先？上网同偷金币两件事，分唔到，一路就只话支持偷佢啲金币，针对佢 ，OK， 唔关我事噶，你谂下，好，我都算吓，跟住佢话唔踢波，咁喺波罗，我以后都唔踢，喂，讲真啦，范志龙。你曾經 PM 過 Oscar 話你，我話我覺得我自己踢波屎，我以後都唔踢，你根本就係諗住唔踢波。 嗯， 你做乜鬼嘢？跟住就將呢件事攬埋嚟唔踢波度啫。你唔踢波就之前已經諗定，然後將呢件事砌埋落唔踢波度 ，OK 都唔緊要。跟住我話阿范容你想點啊？佢話 ban 咗支持佢要我。 嗯 ，sorry， 我話你聽，呢個係一個遊戲，金幣一個遊戲。即係偷你啲金幣，或者長期偷你一個人嘅金幣，就係喺一個長期偷你一個人嘅金幣，都唔應該 ban 佢啲遊戲嚟咁啊玩，你玩就玩啦，你唔玩你咪收冇啲錢咯，係咪先？佢阿范志龍話：佢敲阿 Oscar 派錢俾佢，佢就偷。咁人哋長時間喺個網上邊，佢梗係長時間偷到你錢啦。你唔使俾人偷，你咪長時間喺個網上邊咯，係咪先？亦都照阿 Oscar 冇分錢俾你咯，咁你唔使俾人偷咯。我都成日俾人偷啦。咁我偷我啲錢，而家我精我全部轉曬股票度。 嗯。 啊！我摆个股票市场，咁系游戏嚟嘅啫，系咪先？哇！咁当然啦，我都要帮阿范二龙讲啲嘢嘅。有网友话阿范二龙搞股票嗰度咧，成日抽资，搞到啲股票跌晒，游戏嚟嘅。我都曾经同阿范二龙咧去密谋做事啊，咁啊搞到我自己好多钱啊！我亦都试过， 即系呢个系一个游戏嚟嘅嘅入边嘅其中一个情形啦。 咁如果你哋咁样话，阿范二龙成日抽资，令到你哋冇钱，我觉得阿范二龙俾你点系无辜。 嗯，即系真实世界，你买股票都系咁啦，你买咗都可以拆细嘅，大佬。 我试过啊，我话俾你，我试过同 Oscar 条扑街夹计啊，整只45度骨，阴鸠话靠靠靠。等佢一買咧，我哋就抽資，等佢做蟹啊！跟住我又整嗰只叫做丐幫集團，咪阿政府中招咯嚇！喂，遊戲嚟噶，又唔見阿政話， 呢個係一種手段嚟㗎啦！ 又唔見阿政話，阿劉你搞錯，你針對我啊！整個丐幫集團明陰我啦，你係咪先？咁樣咁啊，發現一路喺度鬧，咁樣唔緊要啦。咁啊我見到阿連爾，就幫阿范二龍講講啲說話啦，咁當然咧，佢好中肯，但係佢都係少啲偏幫阿范二龍嘅，我唔緊要。咁阿哥頓咧就用粗口鬧阿連爾，我一知道呢件事咧，我即刻打電話鬧哥頓，哇喂唔得，你身為版主，你用粗口鬧網友，你犯晚規，你犯上加犯，你即刻要道歉。OK， 哥頓道歉。咁跟住我就同 Oscar 講。 哇！你都好忙喎， 好忙啊！我平常我唔搞个忙，我跟住 Oscar 讲，喂 ，Oscar， 以前 有人闹网友，你冇扣分， 系 阿快二龙你扣咗得100分，唔公平，你即刻扣埋其他嗰啲 人扣100分，系啊， 仲要出个道歉声明， 系 Oscar 一样道歉， 系 游戏嚟嘅啫。 我讲两句啊， 我讲埋先， 好啊好啊。 咁快二龙咧，跟住我好简单啦，咁friend 嚟噶嘛。咁我都親自打電話俾啲人話算啦，唔好嘈啦，唔好嗌交啦，唔好嗌交啦。咁我叫佢快二龍唔好嗌交，佢唔肯聽。我咪叫佢好朋友連倚幫我，喂，勸下佢啦。咁咪我真係 ban 緊你㗎，話你俾聽，一流可能嗌交，係咪先？沒完沒了啊！佢要我 ban 咗支持，先忍停啊 ！Sorry， 唔會。如果兩個解，我一定 ban 你快二龍。 嗯， 啊，因為佢冇錯，我覺得支持冇錯。OK， 有冇錯就留翻網友去判斷。OK， 我唔會。咁多層面，我咪叫阿連倚，喂，叫阿發二龍唔好嘈啦。跟住阿發二龍就出個 post 話，我叫人同佢講，叫收聲，然之後要 ban 我，要威脅我 ，sorry。咁我同阿哥倫講，我就威脅哥倫啦。咁我要向嗰度道歉噶咯。我同阿 Oscar 講，叫佢道歉。啊，咁你我都會 ban 你嘅。Oscar 嗰種我都會 ban 嘅。 嘩真係太複雜啦。 太複雜啦。 錯綜複雜 啦。我咪佢哋肯出。 係。 佢哋肯出道歉聲明。佢算數㗎啦係咪先。我話你聽快二龍你一直都唔肯對用粗口喺個網上鬧人呢樣嘢。因為我有版規嘅話明唔准鬧人㗎。 嗯。 好啦你一路喺度鬧。我決定 ban 你。 嗯。 我決定 ban 你一個月。 嗯。 我唔會永久 ban 佢㗎。我永久唔咁蠢㗎。我俾一個月時間你冷靜。第二我喺度呼吁我哋啲网友如果你觉得范二龙我对呢件事我 ban 范二龙一个月系过重嘅你喺讨论区个留言话我过重咁、啊、我配轻啲你话我适当嘅我就继续保持一个月如果你认为我判范二龙系太轻嘅我亦都听你讲我就判佢我 ban 佢耐啲等佢冷静 ,ok,再讲第二个网友的故事。 是。 我哋网上面有一个赌神。 是。 这个赌神买波 ,9%75% 都赢钱的。 是吗 不止赢钱波胆都中的。 那么要。 三分一。 那么要大家瞄一下。 即是你说瘦仔赌得叻。人哋这分数瘦仔成万倍。 是。 即是几千倍。 是。 他好掂。 是。 但不知乜嘢事干可能嘈交啦之之此类啦。咁啊，嗰个鬼网友，佢哋话我以后唔再玩呢个游戏啦，贴波盘啦。嗱，我话你听，我即刻就 PM 呢个网友，我知道呢件事发生咗。 系， 我叫佢乜嘢都唔使讲，即刻俾电话我留埋我电话俾佢，佢打电话俾我。我话你乜嘢都唔使讲，如果你 系 撑我嘅，继续玩。 系， 因为。你嗰啲先係錢啊大佬。 係。 啲真金白銀啊啲網友跟你買係贏錢啊大佬。 嗯。 中75%啊大佬。 啊呢、這個有貢獻啊呢、這個。 我跟你你真係真係錢嚟㗎嘛你真係錢我真係很貴你我肯求你喺度玩啦唔好走啦咁樣。咁當然我而家問下佢點解咁撚盡啦。我原來佢住英國嘅佢攞啲料呢係快過我哋所以我佢就準啲咁我都哎佢我真係哎佢話請求佢。 咁而家佢冇 我梗係 應承咗。 哎得點啦。嗱我好清楚㗎。我做人就咁樣㗎。虛擬金幣嗰啲真係戇鳩喺度玩㗎咋嘛。你唔玩就算啦。因為你啲金錢係唔可以幫我買唔會買 CD 平一蚊。 係。 你啲威望我都唔知道做乜。 係。 唔好為啲錢嚟嘈。即係我仲想講一句如果有啲人俾人曾經俾人偷咗錢， 嗯， 即係偷咗錢有個記錄㗎嘛， 嗯， 你貼返出嚟，我同 Oscar 賠返俾你， 係 嚇，你偷咗人錢嗰啲 ，OK 啦，已經代代平安啦，OK， 因為講真啦，我都俾人偷咗，我都問下 Oscar 攞翻，話聽唔聽？即係講真係遊戲嚟嘅啫。 我到依家唔知道自己有幾多錢㗎。 我可能俾人偷夠曬，你唔理啊嘛，你唔俾人偷曬㗎啦， 我唔理㗎，唔知㗎。 阿豆仔俾人又俾人偷，個俾人偷講真，唔俾人偷嗰個係窮閪嚟。 係， 真係好少喺網度留言嗰啲。 唔係有冇人偷過我又唔知，我乜都唔知。 有 PM 俾你㗎。 嚇？ 有 PM 俾你㗎。曾經想偷過失敗咧。 試過好似收過一個咯。 哇，一個就。 係就係話，唔係有人話偷我，但係因為好似窮一齊。 你咁樣窮。 唔係即係我講兩句啦，即係我覺得陣大家五個字囉，一笑泯恩仇啦，即係唔使咁認真嘅。我覺得呢、啊、即係范義龍我又識啦，今日其他啲我有啲網友識，有啲唔識啦，但我覺得就係喺得啊牛哥個網站玩，就唔好成日呢匿埋喺屋企一部電腦面前玩、啊、我哋有多活動、啊、 出嚟 寫出嚟、啊、如果有飲酒嗰啲，我擔保你哋成班有乜嘢恩恩怨怨一晚飲完酒搞撚掂曬啦，使乜搞咁多嘢？即係如果你話偷嘢就唔以後唔上網咩？我話俾你聽啊，我哋出嚟玩啊，經常喺大陸噶。你問下邊個未試過出嚟玩，成日俾人偷手機啊？唔通我起碼從來冇講嗰句就係啦。嗱，喂，我今日俾人偷手機，我以後唔去呢間場。都冇講過，冇話唔叫雞呀， 最多就 係咪先， 但係 瞓醒覺就咩都唔記得㗎啦，唔使咁上頭囉，即係唔使上頭 大。我知呢、這個Anna范義龍呢一個月呢個決定係啱定係錯呀。 呢啲我唔 我講一個我講一個笑話， 係 呀。我講一個笑話嚟做一個結尾呀，阿蕭生講㗎，喺一個森林裏面，喺一個大笨象，喺一個雀仔。 我聽過。 雀仔呢成日幫個大笨象釘啄嘅大笨象，因為捉幫捉失下嘅，嚇咁啊大笨象就好感激呢、這個呢只雀仔，嚇咁啊只雀仔話啊咁啊大笨象話你有乜嘢想幫想做嘅，我幫得到你，我一定幫啦。個雀仔話 想屌你一大象， 我想屌你一次。咁大笨象話好啦，咁我俾你屌一次啦。咁個雀仔就真係屌個大笨象喎。咁啊之後諗悶咗，大笨象瞓撚著咗。跟住好衰唔衰有隻馬騮。就一個椰子掟咗落只大笨象度， 系 啊大笨象，哎呀，吓、啊，跟住只雀仔点讲咧？佢话得啦，我会就住啦，唔会，我会温柔啲嘅。 咁呢个同呢、這个笑话同你嗰个有咩关系啊？ 只雀仔好自大， 系 我自问唔系一个自大嘅人，我亦都唔希望做呢只雀仔，我亦都唔希望我嘅网民做呢只呢只雀仔雀仔咯。 好， 错就要认，打就要定。你唔啱嘅，有时。諗清楚你啱與唔啱你自己知、 嗯 啊、我曾經同你講過，你嘅答覆係你講服咗我個人，你講唔服我個心，即係話我就算我幾有道理都好，你係要玩佢，你就要搞佢，你永遠都搞，唔理你啱定錯，唔好咁自大，唔好做我一隻屌大笨象雀仔啦。 好啦，我哋今日就由希望你快啲搞一个屌大笨象嘅活动嚟终结呢个节目啦。 Okay, 大家就出嚟屌大笨象。 屌大笨象啊。 係啦，唔好讲咁多嘢。好，拜拜。